让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苏小小好不容易找到了爱情，和阮玉结为了夫妻。可是阮玉的老爹却因为嫌弃苏小小是一名歌妓，活生生的把这两个人给拆开了。阮玉被骗回家之后，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，一边是家长给安排的另一门亲事，一边是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，阮玉该怎么办呢？苏小小能等到阮玉吗？他有着让人羡慕的面容，他有着让人羡慕的才华，在众人追捧的光环下，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感情。短短十几年的光阴里，他体会了什么叫心如刀割，什么叫万念俱灰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西冷桥畔情悠悠，一代名妓苏小小，第三集。自打阮玉被关进书房之后，他就像疯了一样在屋里咆哮着，然而无论他喊的声音有多大，就是没人敢把这道门打开。万念俱灰的阮玉知道这样也是徒劳的，就打算不吃不喝抗争到底。阮玉的母亲看着儿子这样，就时不时的站在门外开导他：阮玉呀，这回你也不能怪你爹，一个妓女怎么能进咱们宰相府呢？让人知道了多笑话呀。你也别倔了，和李大人家的千金结婚有什么不好的？常言道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他一个歌妓能和你好，就照样能跟别人快活，你呀还是算了吧。听着父母冷得掉渣的话语，看着这间上锁的书房，阮玉算是知道了他和苏小小的爱情快要到头了。阮玉走了以后，苏小小是足不出户，天天望着大门口，盼着阮玉能推门进来。可是左等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，起初的那点期盼慢慢的就变成了绝望。直到转过年的夏天，突然有人敲门送信，苏小小疯了似的就往门口跑。可等他拆开信之后，只见他脸色惨白，双手不停地颤抖，心里那点苦水终于流出来了。站在一边的贾姨不用问，都知道这信里写的是什么。 一边搀扶着苏小小，一边不停地摇头叹气。过了半天，苏小小才长叹一声：唉，原来如此啊。苦苦等待的结局真是让苏小小伤透了心，一连几天她都没出过房门。贾爷恨透了这个软玉，要不是因为她，苏小小原本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她的日子，可现在倒好，人瘦得不成样了，门也不出了，就知道弹琴落泪。几天过后的一个早晨，苏小小终于晃晃悠悠地推开了房门，独自一个人来到了西冷桥上，看着湖里娇艳的荷花发呆。没过一会儿，就看贾姨赶忙拿了一件单衣披在了苏小小的身上。唉，男女之情往往是薄如烟云，断似朝露啊，你可得想开了呀，身子要紧。听着贾姨的话，苏小小的眼泪不由自主的就淌下来了。贾姨呀，虽然我是一个歌妓，可是我的心是干净的呀。打那以后，苏小小的脸上很少露出笑容，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。无论上门来的客人是何人，他都是一副冷笑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这天，苏小小看到入秋之后，满山的红叶犹如烟霞岩畔，就打算到山里溜达溜达。可当他没走出多远，就听见一通争吵声，顺着声音，苏小小赶忙快走了几步，就看迎面是一个几个人高的大石洞，一群凶神恶煞的家丁正挥着皮鞭子打几个石匠。看到这幅情景，苏小小当时大喝一声：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为何打人呢？几个家丁回头一看，也弄不清苏小小到底是什么人，领头的就回了一句：我们是奉我们家老爷之命在这儿督促石匠完工的。经过一番打听，苏小小这才得知，原来当地那个财主钱万财为了讨他老娘欢心，就让人在这石壁上雕刻罗汉365尊，以示他的母亲能够天天敬佛。眼瞅着老太太70大寿快到了，可这罗汉还没完工，钱万财就让这几个家丁过来催促。苏小小看着这些衣衫褴褛、疲劳不堪的石匠，就于心不忍，想让几位家丁再宽限几天。可谁成想，几位家丁还没张嘴说话呢，这身后头突然有人说话了：苏小小，你当初可是没给我面子，凭什么今天要让我的家丁赏你这个脸呢？苏小小一听，赶忙回头，原来钱万才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站在了自己的身后。苏小小一看见他，这脸上马上就耷了下来了。敬佛讲究的是心诚则灵，你何苦去为难那些石匠呢？哎呦，看你这话说的，你就是我的佛呀，如果你愿意跟我回去，我就放了他们。哎，你看如何呀？说完了，钱万才就要过来动手动脚。苏小小看着钱万才的嘴脸，打心眼里头恶心呐，回手就给他一大嘴巴，啪！人面兽心的无耻之徒。钱万才被这一巴掌可就打急了，这土匪样全都出来了，抄起一条皮鞭子冲着苏小小就走过来了。嘿，你个臭娘们，别在这儿假装清高了，今儿个我非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就在这个紧急关头，突然有打山坡上跳下一个人，大喝一声：住手！来者何人？钱万才早就和苏小小有过节，这回他能否安全地逃过这一劫呢？ 有着让人羡慕的面容，他有着让人羡慕的才华，在众人追捧的光环下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感情。短短十几年的光阴里，他体会了什么叫心如刀割，什么叫万念俱灰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西冷桥畔情悠悠，一代名妓苏小小，第三集。钱万才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个穷学生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当时手一挥，冲着家丁大喊一声：“给我打！”就看这书生和家丁是滚作一团，书生一会儿一个飞脚，一会儿一个直拳，没几分钟的功夫，把这帮家丁啊打得全趴下了。钱万才一看，哎呦，好家伙，你够有胆儿的，打人都敢打到我这儿来了。撸着袖子挥着皮鞭子就朝书生抡过去了。说是迟那时快呀，就看书生起身一跃，伸手就抓住了钱万才的胳膊，一个侧身就把钱万才给摔地下了。钱万才一看真是遇到高手了，趴在地上跟杀猪似的跟他叫唤呢：“哎呦，英雄饶命啊，饶命啊。”书生看了一眼钱万才，哼，我才不稀罕要你的臭命呢，你记住了，别为难这些石匠，也不许为难这位姑娘，否则你给我等着。 哎呦，英雄放心，一定。 说完了一溜烟的跑了。这前前后后的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，苏小小都看傻了。像眼前这样豪爽仗义之人他还是头一回见到，于是赶忙上前道谢。钱塘苏小小，拜谢先生相助。苏小小这名字一说出口，面前的书生先是一愣，然后赶忙打量了一下苏小小。哦，学生报人，就闻姑娘芳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就这样两个人算是认识了。苏小小为了答谢报人的相助，还主动邀请报人前去他家小聚一下。饭桌上两个人虽然头一次见面，可是报人的仁义之心却让苏小小着实佩服。当他了解到报人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考取功名的时候，当时就决定，如果先生不嫌弃，我愿意帮您赴京应试。道人实在没想到自己能够得到苏小小的相助，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可是大丈夫志在千里，却就难在这点身外之物上了。苏小小看得出来道人有些为难，于是死说活说，硬是给道人塞了200两银子。道人接过银两，对苏小小行了一个大礼：“姑娘之情深于潭水，我报人永生难忘。”自从报人走了以后，钱万才心里的恨就上来了，没人再护着苏小小了，于是就到处的散播流言，诋毁苏小小的名声。贾姨知道以后整天提心吊胆，我看这个钱万才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可得万事小心呐，这样的人可招惹不得。苏小小听完了贾姨的话，倒是一脸的轻松，像他这样的人能干出什么？我任他在外边说我的坏话，我就不信他能伤到我一根毫毛。钱万才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贾姨的担心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在这之后，钱万才是想尽了方法找机会解他的心头之恨。转过年来的冬天，上江观察使孟浪正好办事途经钱塘，早就听说了苏小小的大名，就有心见见这位姑娘，可谁知差人去请了两三回都没请到。孟浪这心里头有点搓火了，你一个歌妓怎么这么大谱啊，我堂堂的观察使要见你 还这么难？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于是转天，孟浪就把钱塘城的县官老爷叫来了。这位县官老爷不是别人，正是钱万才的舅舅，早就听说了侄子被这姑娘耍了一次又一次。这回朝廷大官要找苏小小的麻烦，他当然是兴高采烈，屁颠屁颠的就去了孟浪的住所。有了孟大人的撑腰，这县官老爷的样儿拿的可就更大了，赶紧叫过人来吩咐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去苏小小家把他带来，甭管什么理由，他是来也得来，不来也得来。话一说完，几位差爷奔着苏小小的家可就去了。没过一会儿，贾姨就听见有人砸门，门刚一开，几位满脸横肉的差爷闯进屋来，就喊苏小小，上将观察使孟浪大人有请。贾姨一看这架势，就猜到事情不妙，就怕苏小小去了受委屈，一个劲儿的拦着不让走。就看苏小小面无表情的看着贾姨，贾姨，您放心，我跟他们走，省得家里老不得安宁，我料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眼瞧着苏小小跟着这帮差人出了门，贾姨是一肚子不放心呐。来到孟浪的住所，孟浪本想上来就给苏小小一个下马威，可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苏小小那副美丽的容貌、冷峻的神态给镇住了，缓了半天才咳嗽了一声。苏小小，你可知罪呀？回老爷，我是个风尘女子，哪会知道老爷能对我如此厚爱，就因为请了我三次我都没来，就成了大罪过了。这话噎得孟浪是咯咯咯咯的，琢磨了半天才接了一句话，你是想活呀还是想死啊？爱之则欲其生，恨之则欲其死，全在老爷手里，我怎么能决定呢？孟浪被苏小小的伶牙俐齿说的是无言以对，结果最后愣是让苏小小以梅花为题当场作诗一首，想为难为难苏小小。这对于苏小小简直太小儿科了，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，梅花虽傲骨，怎敢敌春寒，若要分红白，还需亲眼看。这诗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形容她是一个弱小的女子，面对孟浪的这番情景，不卑不亢的语气倒是让孟浪起了几分佩服。看在苏小小才智过人，又是个年岁不大的姑娘，也就没再为难。一席酒宴过后，孟浪就启程回京城了。孟浪这关算是过了，可是钱万才跟他舅舅那口恶气还没出呢。就在苏小小从孟浪住所回家的路上，钱万才下手了。钱万才带着他舅舅的手下，就在苏小小回家的途中把他拦了下来，还找了个借口说苏小小借尸讽喻，藐视朝廷官员，把他打进了大牢。这个消息一传到贾姨的耳朵里，可给老太太急得不轻啊。贾姨生怕苏小小在牢里受什么委屈，腿都快跑断了，不停地托关系塞银子，可还是没能把他救出来。苏小小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没几天就病倒了。这天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，苏小小拖着病殃殃的身子抬头一看，站在他面前的竟是阮玉。原来阮玉途经钱塘，听说苏小小的事情之后，就打算想办法来救他。当他看到苏小小的那一刻，往日的幸福好像又回到了眼前一样，他是不停地向苏小小忏悔，还有意想娶苏小小为妾。听到这儿，苏小小终于忍不住 冷笑了一声，这里可没有青松为你作证，别说是妾了，我连见都不想见你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宁愿待在这个牢房里。阮玉被苏小小说的脸是红一阵白一阵，长叹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半年过后，苏小小终于回到了家，本来就虚弱的身体被这么一折腾就更厉害了。回家之后，苏小小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别说早先乘车外出游玩了，就是看看窗外的景色都得靠着床边。贾姨看着苏小小，心疼的就像刀割一样，猜到她也许时日不多了，就打算问问还有没有没了的事情。苏小小看着眼前泪流成行的贾姨，笑了笑，我的亲又有谁能懂啊，我别无所求，只是希望有一天我不在了，贾姨能把我安葬在西冷，让我死后也可以有这些青山绿水作伴，我就知足了。没出几天的功夫，苏小小就去世了。就在贾姨准备帮他下葬的时候，突然几个差人策马扬鞭的来到了门口，请问苏姑娘在家吗？华州刺史前来拜访。贾姨听完哭得像个泪人，苏姑娘在家，只可惜睡在棺木里了。几位差人一听当时就傻了，转身就往回跑。还没出多大功夫呢，就看一位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年轻人一边哭一边骑马飞奔过来，一进门就看到他抱着苏小小的棺木失声痛哭啊，苏姑娘啊，我是保人，我考取了功名特意来找你的，为什么你这就走了，老天不公啊，为什么容不下你这样有才德有情有义的姑娘呢？贾姨一看是报人，当时就跟他说了苏小小的临终遗愿，这报人二话没说就请人在西冷桥畔为他修筑了坟墓，亲自为苏小小下葬，也亲自为苏小小撰写碑文。湖山此地曾埋玉，花月其人可铸金。从此以后，苏小小的芳名便与西湖相提并论，每当有游人路过西冷桥畔，都会为这位传奇女子而感叹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